其目的在哪呢？为名，或者是为利。啊，他好善，好善，希望大家称他。哎呀，某某人是大善人。啊，那选举好人好事，啊，他就可以被选上了。如果为这个来行善，这个善呢，不是真善。我们看这个我们《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善啊，有真有假啊，有半有满啊，有大有小，他一共说了五对十个境界啊，可见的身心是有层次的啊。你比如说从原初住啊就已经证得，一直到等觉菩萨，这有41个阶级啊。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就是41种前身不同的程度。这也是我昨天告诉大家，我们学佛一定要晓得把自己的境界要天天往上提升啊，不能守在这个境界上啊，守在一个境界上就是退失菩提心，就是退多了。那么换句话说，菩提心呢是精进心啊，日心有心啊，而不是终止在一个阶层里。声闻缘觉没有菩提心啊，他为什么没有菩提心？他是停止在一个阶段，偏证涅槃，他证的这个境界，他就止在这个境界，不肯往前再进一步啊。菩萨心是勇猛精进，绝没有停止的啊。所以我们求进步要把自己往上提升，就天天提升啊，不是讲啊年年提升，我这一年还可以住在一个境界上，不可以啊。年年提升是大的提升啊，如果讲微细的这个境界提升是天天在提升，这才叫学佛。身心是自受用，目的在修什么呢？修清净心啊。一个人好善好德，法喜充满，身心清净，这是自利。大悲心呢是利他的啊，大慈大悲是利益一切众生的啊。那么由此可知，身心与大悲心呢都是用，都是作用，而执心呢是离体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身心与大悲心呢，也就是清净心与慈悲心，是建立在执心的基础上，这就叫做菩提心。如果我们自己这个清净心跟慈悲心不是建立在执心的基础上，这不叫做慈悲心。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今天看到观世音菩萨的修学了啊，这一部经也就是这一章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是观世音菩萨自己叙说他自己怎么修行的，怎么成就的，怎么证果的。法华经里面的普门品是观世音菩萨说他怎么样度众生，他是画他的，这个是他怎么样自己修成的。我们要想自己修成，那么对于这一章经文要特别的留意啊。那么最重要的呢，你就要把这个菩提心搞清楚啊，这是菩萨修行的大根大本。 我们要想做观世音菩萨，要想成观世音菩萨，将来也想成观世音佛，你就得从这个地方去。那么再给诸位说，菩提心就是一切佛法，你不要把它看简单了。整个一部《华严经》讲的什么？就是讲的菩提心。所以四弘誓愿也是菩提心，这一部《大藏经》所说的都是菩提心。你要真正菩提心现前了，一切佛法都通达了。为什么呢？一切佛法都是从菩提心里流露出来的。你自己证得菩提心了，十方诸佛跟你是同一个心，同一个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法，你还有不懂的吗？所以你们诸位要想通达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经论，只要你发菩提心就证得。可是这个心啊，绝不是嘴皮里说说就发，不是是要从你内心深处真正觉悟，远离一切妄想分别，这个是真正觉悟，这是你的执心现前。只要执心现前，这个身心大悲心必定的，为什么？从体起用。所以有执心的人一定有身心有大悲心。那么换句话说，有身心有大悲心的人不一定有执心。你比如身为圆觉，也有清净心也有大悲心，他没有执心他那个清净慈悲不是建立在至诚的基础上他建立在哪里呢？他建立在妄想分别的基础上摩罗汉的心是内守悠闲是偏真涅槃，偏真涅槃就是内守悠闲，内守悠闲还是妄想分别，所以他的慈悲他的清净建立在妄想分别的基础上，不叫菩提心我们也有清净心，清净心也有慈悲心，我们这个慈悲心、清净心还是建立在妄想分别的基础上。我们比不上摩罗汉，摩罗汉分别妄想少，我们这个妄想分别太多了所以我们不如他即使在一切境界妄想分别都无，这才叫真正菩提心。所以我们要不把这个情形这个道理搞清楚，这个境界搞清楚，那我们这个菩提心呢是有名无实，这样会耽误我们这一生。可是这个事情要搞清楚，必须要读诵大乘，真正开悟了解是一回什么事情昨天晚上我跟大家讲一句，什么叫妄想分别，这个东西不搞清楚不行好，我一切现在妄想分别都无了，还是妄想分别没法子断掉为什么呢？因为你迷惑，你这个迷障不能突破，你即使突破迷障了，妄想分别才能远离这个迷障在今天讲就是相对的，在佛法里面讲我执法执菩提心现前，不但要破我执，还要破法执我执破了，不迷我了，不迷烦恼了这功夫算不错了。可是诸法你还迷 还是不觉。啊，所以说，所智障、烦恼障都要破，我法二智都要断，才能够远离一切妄想分别，啊，才能够真正的证得智性。啊，今天我们讲菩提心，重点是在智性。啊，有了智性，后面都有。智性是正觉之心，啊，也就是正知正见。然后你修行，无论你修什么行门，都是正确的，啊，都是正行，决定没有错误。为什么呢？你根本正，所以你一切没有不正的。昨天还有个同学来告诉我，啊，他说他看过四十华严，就是我们现在出的这个版，啊，五十三参这个注解吧，他看里头好像都是神话嘛，啊，都是故事嘛，啊，都是分别妄想嘛，他看不懂啊。四十华严是一真法界，是利一切分别妄想。我们为什么看到它都是在分别妄想？因为我们本身分别妄想，所以看不出来呀。它那个里面是远离一切分别妄想，我们看不出来。如果你在那个里面一下看出来，这个这里头是远离一切分别妄想，你现前境界就证得了。你在华严里头看出善财童子五十三位善智时，通通都是远离一切分别妄想，你就说大彻大悟了。大彻大悟以后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将彻悟的这个境界跟自己是现实的生活脱而为宜，这就叫正果。这是叫真正学佛，啊，这叫真正发菩提心，啊。那么今天晚上呢，也利用这一点时间给诸位讲这一句，啊，这一句是你成佛做祖的大根大本，啊。今天晚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